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述由白刚演播的中国女排功勋教练陈忠和的自述《校队人生》。陈忠和一生与排球结下不解之缘，1979年至2000年，他曾先后担任国家女排陪打教练、福建女排教练、国家女排助理教练、福建女排主教练以及国家女排教练。2001年初，五朝元老的陈忠和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在国家队工作的20几年中，陈忠和与中国女排荣辱与共，经历了一段又一段不平凡的旅程。2003年11月，在日本举行的第9届世界杯上，陈忠和率领中国女排取得11连胜，荣登阔别17年的世界冠军宝座。 编辑笔下的陈忠和。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与国人的生活关系密切，尤其现代名人中爱好饮茶者不乏其人。大文豪鲁迅妙论喝茶说，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轻浮，首先必须练功夫，其次是练出来的特别感觉。他品茗构思，才有一篇篇佳作精品。大作家林语堂先生是漳州人，他以品茶出名，曾以女性佳人御茶道，第一泡犹如一个12、13岁的幼女，第二泡为年龄恰当的16岁女郎，第三泡则是少妇了。当代作家贾平凹也曾风趣地砍茶，他说吃茶是大有名堂的，和尚吃茶是一种禅，道士吃茶是一种道，知识分子吃茶是一种文化，所以吃茶是品格的表现，是情操的表现，是在混沌世事中的清醒的表现。这样看来，陈忠和的饮茶可以说也是一种品格的表现。其实陈忠和除了赏容品茗外，他还是一个大烟枪，专门吸闽南话所说的后烟。当然吸烟不利健康，大家都劝他少吸一点。有个球迷叫婵娟的，在网上为陈忠和先生一首打油诗提名为少帅陈忠和，诗中把陈忠和的兴趣爱好融入意境中，把陈忠和的昂扬的精神状态全写了出去，也写活了。是这么写的：吐纳风云观风烟，品茗帷幄发奇想，赏容定夺腾飞策，排坛华山好论剑。吐纳风云当然是指陈忠和吸烟时凝神分析世界排坛局势，不会是只练气功。品茗帷幄更清楚不过了，是指陈忠和在饮茶之际制定组队思想，设计全新阵容。赏容定夺也很明白，是陈忠和玩赏盆景之中定下中国女排破敌腾飞策略。最后一句就是指陈忠和率队开进世界排坛，在华山论剑中技高一筹，终于勇夺世界冠军。其实陈忠和的兴趣很广泛，打网球、打扑克、开车、听音乐，只是因为沉迷排球事业，这些大都荒废了。2003年11月23日星期天是常规的福州网球球友活动日，陈忠和重回福州的第二天，马上就兴冲冲地带着妻儿来到网球场上调节一番。陈忠和说，到网球场上活动活动是放松身心的最好的运动。 陈忠和给网友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些年来，他回到福州，大多数爱在网球场上去健身。陈忠和感叹地说，由于在中国女排训练比赛比较繁忙，已经有8个多月没有摸过网球拍了，技术也生疏了。这次回荣就是想多打几场网球，调整调整。在队里，陈忠和的另一兴趣是倡导队员们自编自演戏，活跃业余生活，化解心理压力。队员们多才多艺，倒也乐于投入其中。2003年春，中国女排在漳州集训，陈忠和妻子李东红到基地探亲，没想到冯坤私下里偷偷地向她哭着倾诉一肚子的委屈。于是师母李东红当然要过问一下，劝陈忠和对女孩子注意一下方式方法。陈忠和解释说，难为她了，二传这个位置太重要了，他必须成为全队核心，我批评他是最多的，他哭的也是最多的。陈忠和认为训练中队员们受委屈是难免的，有的委屈是故意加在他们身上的，他们哭鼻子，情绪受影响，让他们自己去调整，在训练中把委屈受够了，比赛中的情绪波动才会小。陈忠和说，不过我从来不让队员的委屈过夜，队员心里不能打结儿，结打多了成了千千结，这球肯定打不好。我会找队员谈话，都让他们笑着离开，问题解决后我会说一些笑话，只要他们笑了，我就知道思想上的包袱放下来了。漳州封闭集训100天，队员心理和体力上都达到了一个极限，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让当时原定出国比赛的计划随之泡汤，烦躁情绪在队员中蔓延开来。为了不让队员感觉每天集训的枯燥，陈忠和想尽办法找了一个劳逸结合的法子，就是自演节目。他把全队分成主攻队、副攻队、二传队和陪练组，自创自导自演生活剧，演自己的生活，也演社会上的事情。每到周末晚上，冠军楼内就会传来爽朗的笑声，集训之余充满着最大限度的人情味儿。陈忠和这种兴趣现在成了队里的传统之一，他带头唱爱拼才会赢，到现在队里保留节目越来越多，越来越精。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2004年郴州集训期间，一场由中国女排自编自导自演的雅典之星中国女排文艺表演大赛在基地举行，很多记者看过以后大为惊叹，说陈忠和果然没有夸口。排管中心主任徐丽成了当然的主持司仪，他还与陈忠和、赖亚文等组成评委团。晚会上首先出场的是陪练组，他们为大家献唱一曲《外婆的澎湖湾》。开始舞台上只有2名陪练在演唱，过了一会儿，一位身高1米90的外婆出现了，身边还拖着一个外孙。等唱到最后时，真人扮演的仙人掌和老船长突然从后台走出来。这5个陪练组成的阵容表演赢得了大家阵阵喝彩，评委打出了9.633分的成绩。轮到副攻组5名队员上台表演，只见赵蕊蕊、刘亚楠、陈静等人上了台，有的手上拿着一纸歌词，他们唱的是闽南语歌曲《世界第一等》。原来他们想投评委陈忠和所好，特地练了这首闽南语歌曲以博取高分。他们没有一个懂得闽南语的，歌词意思怕也没有搞清楚，只求读音近似就行。果然爆了冷门，不得陈忠和一脸的灿烂，并追问是谁教会的竟有如此标准的闽南音。 周苏红、冯坤等人二传组的节目，充分显示了他们的音乐天赋。他们自己创作了一首说唱乐，表演起来还真有几分周杰伦的味道。主攻组的合唱《相信自己》，唱出大家的希望和梦想，在奥运会上拼搏夺冠。主攻组的集体节目还来了一段《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杨浩、张月红、王丽娜和王一梅都是清一色的东北人，唱起来特别有味儿。到了翠花上酸菜这最后一句时，身高1.90米、体重80公斤的胖翠花王一梅从后台跑出来，她头包红头巾，手捂绿丝巾，胖翠花的露面把整场晚会推向高潮，差点没把正在喝茶的陈忠和乐得呛倒，大家都拍掌欢笑。最有政治性和人情味的当属张平和刘亚楠的节目《唱双簧》，由陈静主笔创作，张平前台对口型，而躲在后面的刘亚楠负责以标准的东北腔发音。2003世界杯夺冠再遇把家归，现在要从零出发，奥运是把金牌挂。2004奥运会女排倒抻来训练，无论风吹和雨打，磨练巾帼女儿家。两名队员不仅唱出了全队的心声和目标，还唱出了大家对陈忠和、赖亚文的真实感受。陈导陈导一家主，每天踏实最辛苦，又动脑筋又动手，带领我们向前走。要说贴心属姐姐，悄悄话儿对她说，为了奥运夺金牌，新婚燕尔被分开。陪练组在小品中用灯谜的形式数到了中国女排中的三位男子汉：陈忠和、李全强和徐立。业务精通洪又专，曾经见证五连冠，如今叱咤在排坛，舍家为国带好队，一剑直指奥运会。这个人嘛，爱带队，忙里忙外不说累，思想工作抓得紧，作风培养抓得准，思想水平提高快，个个都能超老外。这个人是男子汉，有苦有难心里咽，有事儿没事儿队里转，夸咱队员最好看，做起动员像放颗原子弹。陈忠和最后终于闪亮登场，他和赖亚文一起深情地演唱了一首《知心爱人》。虽然陈忠和演唱水平不是很高，有些揪心撕肺的感觉，远远没有达到他的执教水平那样高。姑娘们一致开口评说，陈导就是想活跃一下气氛，让我们多笑嘛。显然在多才多艺的女排姑娘面前，陈忠和的艺术细胞还需要慢慢培养，但是他的苦心得到了满堂喝彩。最后陪练组得了冠军，副攻组得了亚军，二传组得了季军，主攻组不幸出局。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陈忠和自述。2003年12月份，我和赵蕊蕊都收到了央视春节晚会的邀请，可是没有时间呢。2004年在1月9日进行的春节晚会彩排中，我和赵蕊蕊都没有出现。2003年中国女排捧杯回国以后，我和女排一直成为球迷和媒体不断追访的对象，上从中央电视台，下到各省市地方台，各种新闻媒体的追踪采访不断。这股波浪一直持续到现在，我觉得很不安，应该打住了。我只希望记者们能客观一点。中国女排2003年夺冠，算是了却了全国人民的一个心愿，但一次夺冠并不代表女排什么都行。希望能客观地进行报道， 而不要过分炒作。我感谢各大媒体的厚爱，感谢球迷们的厚爱，但我担心这样会形同捧杀。畅谈女排夺冠的过程和感受，对女排精神进行新的诠释，我认为虽然有必要，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立足现在，盯着目标强化备战，这才是最重要的。人要达到宠辱不惊的境界很不容易，只能靠修养，靠锻炼，靠内外合力。队员还年轻，路还很长。人非圣贤，追捧的话听多了会形成一种误导，可能产生一种漂浮心理。这种心理一旦固定沉淀下来，怕比任何世界强队还难以对付。眼下队伍曾经是世界冠军，但不可能是终身冠军。我真想大声说，追求无限，进取永远，保持警惕，防微杜渐。人的惰性是天生的，人的意志力是会受到腐蚀的，人的进取心也会和平演变的。2003年底，我奔走在全国联赛的各个赛场上，一边挑人，一边思考。从2001年初起到2004年初，中国女排通过满打满算的三年锤炼和磨合，现在主力阵容很稳定，现有实力也是众所周知的，无需多说。但是我作为主教练不能一成不变，队伍要不断创新，新鲜血液要及时补充，要公平竞争，给主力队员制造危机感，使主力阵容不得懈怠。在中国女排，只有相对固定的主力阵容，没有绝对固定的主力阵容。为了更好地备战奥运会，中国女排必须去掉世界冠军的光环。一些记者来探营时发现，中国女排在营地中愈发显得平静和低调。我想让队员们都知道，中国女排真正的考验在雅典，我们必须笑着走上赛场。为了进一步提高队员们的体能储备，加量的训练之后，灵活性和协调性也要穿插进行，增强他们的临场应变能力。寓教于乐在大赛前是必要的。多样的身体训练手段会让队员们在苦练中不时地发出笑声，比如跳绳，就有集体跳大绳、个人跳绳、花式跳绳。训练气氛要放松，但训练强度却要加强。个人技术上重点是抛光打磨，我的主要目的是把个人的技术细化，复习基本功，打牢基础，再串联起来，让全队在细小技术上精益求精。当然需要进一步雕琢的地方还有很多，中国队要想在实力上再有所提高，必须在发球、拦网和进攻上不断加强。只有在稳定中提升攻击性，中国女排才能进一步增强竞争力。低调示人是我的一贯风格，信心要表现在内心，努力要表现在行动。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带了一支球队，就想拿冠军，得陇望蜀，拿了世界杯冠军，当然还希望能在奥运会上再拿一个冠军。但是要想将目标变成现实极其艰难。中国女排在奥运会上的对手很多，如美国、巴西、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等队，他们也具备了夺冠能力。奥运会与世界杯不一样，各队都会为了国家荣誉全力以赴，而且不少强队为了备战奥运都请回了老将助阵。这对于平均年龄只有 23.4 岁的中国女排而言是不利的。实际上，中国女排在2003年世界杯上的优势并不明显，有几场比赛打得很艰苦。